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Part 3, Session 2. 天国的来临，第三部分，第二讲。我们上一讲开始了，这一段是讲到撒旦是要攻击，要挑战耶稣作为弥赛亚，作为君王这个身份。但是撒旦对耶稣的试探，最重要的是弥赛亚是否顺服上帝。撒旦是用这世界的王的身份出现来试探耶稣的，而且他试探耶稣三次之后，后面还有很多次耶稣和他的征战的。好，我们现在继续来看。From the beginning of his public activity, Jesus' power over Satan had already asserted itself. 耶稣基督从他一开始出来公开传道，他就已经开始坚持他胜过撒旦的能力的。This is not only proved by the casting out of devils in itself. 不仅仅是因为耶稣把鬼魔赶出去而证明这一点， but also by the manner in which those possessed by the devil behave in his presence. 不但如此，还有那些被魔鬼附的人呢，在耶稣面前是怎么样表现的，也证明这一点，耶稣基督是已经胜过撒旦的。我们来看好几段的经文。被鬼附的人在耶稣基督面前是怎么样的表现？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二十四节，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上帝的圣者，上帝的圣者。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三十四节，嗨，拿撒勒人的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上帝的圣者。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七节，我们从第六节开始读。他远远的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大声呼叫说，至高上帝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上帝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我们把第八节也读，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乌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二十九节，耶稣既渡到那边去，来到加大拉人的地方，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极其凶猛，甚至没有人能走那条路上经过。二十九节这样说的，他们喊着说，上帝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马太第八章，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二十八节和第三十一节，第二十八节，我们从第二十七节开始读。耶稣上了岸，就有城里一个被鬼附着的人迎面而来。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只住在坟茔里。他见了耶稣，就俯伏在他面前，大声喊叫说，至高上帝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巫鬼从那人身上出来。原来这鬼屡次抓住他，他常被人看守，又被贴脸和脚镣捆锁，他竟把锁链挣断，被鬼赶到旷野去。耶稣问他，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群，这是因为附着他的鬼多。第三十一节，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这个是被鬼附的人 在耶稣面前的一些的表现。When Jesus approaches, they raise a cry, obviously in fear. 当耶稣临近的时候，他们会喊叫，很明显的是因为恐惧。They show that they have a supernatural knowledge of his person and of the significance of his coming. 他们展示出他们有一种超自然的知识，知道耶稣的位格，耶稣是谁，也知道耶稣来到他们中间的重要性何在。我们来看经文，马可福音第一章第34节，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认识他。马可福音第三章第11节，我们从第10节开始读，他治好了许多人，所以凡有灾病的都挤进来要摸他，污鬼无论何时看见他，就俯伏在他面前喊着说，你是上帝的儿子。 They call him the Holy One of God， 鬼魔们称耶稣上帝的圣者， The Son of God， 上帝的儿子， Son of the Most High God， 至高上帝的儿子。By this they recognize his messianic dignity， 他们这样的称呼就表示他们认出耶稣身为弥赛亚的尊严。参考路加福音第四章第41节，又有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喊着说，你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 They consider his coming as their own destruction， 他们认为耶稣来到就等于他们被灭了。马可福音第一章第24节，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路加福音第四章第34节，拿撒勒的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上帝的圣者。 Their torment， 他们也知道耶稣来就等于他们要受折磨了。经文有几处，马太福音第八章第29节，我们从第28节开始读，耶稣既渡到那边去，来到加大拉人的地方，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极其凶猛，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他们喊着说，上帝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受苦吗？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七节，我们从第六节开始读，他远远的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大声呼叫说，至高上帝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上帝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路加福音第八章第28节，他见了耶稣，就俯伏在他面前大声喊叫说，至高上帝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求你不要叫我受苦。他们知道耶稣来就是他们被灭要受苦的时候了。 They feel powerless and try only to lengthen their existence on earth， 他们感觉到毫无能力，也试图要让他们在地上的年日可以延长。马太八章29，马可五章第十节，我们就读马可福音第五章第十节好了。故在三的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 And implore him not to send them into the deep， that is to say the place of the eternal woe， 他们哀求耶稣不要把他们拆到那个深渊，也就是说他们永远 要受灾难的地方。路加第八章第三十一节，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参考启示录第二十章从第三节开始，启示录第二十章，启示录第二十章从第三节开始，我们从第二节开始，他抓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能再迷惑列国，直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All this shows that in Jesus' person and coming, the kingdom has become a present reality. 这一切都显明耶稣和耶稣的到来就证明了天国已经是一个现在的事实了。For the exercise of God's power over the devil and his rule has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for its foundation. 因为上帝的国到来是一个基础，以至于耶稣使用上帝的能力胜过魔鬼跟魔鬼的统治权。 And finally, we must refer in this context to Luke 10, 18 and 19. 在这里呢，我们最后要指向路加福音第十章十八到第十九节。路加福音第十章十八到十九节，我们从第十七节开始读。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等等。 Jesus has sent out the 70 or 72. 耶稣差遣七十或者七十二个门徒出去， who come back to him and joyfully tell him of the success of their mission. 他们回到耶稣那里，欢喜快乐地告诉他们的使命是成功的。 And then Jesus says, I beheld Satan as lightning fall from heaven. 耶稣就说了，我看到魔鬼撒旦好像闪电一样从天堕落了。 Thus, he accepts the joy of those he had sent out. 因此耶稣接纳门徒，被差遣出去的门徒的喜乐， and shows them the background of their power over the devils. 耶稣向他们显明他们胜过鬼魔背后的背景是什么。 The general meaning is clear. 这段经文耶稣所说的话的一般的意思是很清楚的。 Satan himself has fallen with great force from his position of power. 撒旦从他那个大有权柄的能力呢是带着很重的力量堕落了。 This is what Jesus had seen with his own eyes. 这个就是耶稣亲自所看到的。 Satan's supporters cannot maintain themselves. 撒旦的跟随者不能支持他们自己的。 It is more difficult to decide whether Jesus has a particular concrete event in view with his expression I saw. 当耶稣说我看到的时候，很难决定究竟耶稣是不是想到某一次的事件。 If he had, which one? 假如是的话，是哪一件事呢？ Some authors suggest that it was a temptation in the wilderness. 第一，某些作者提议就是在旷野中的试探，耶稣想到那一次。第二，Others think of some experience Jesus had during the time when his messengers were busy executing their task. 另外一些作者认为就是当那些门徒们在执行他们的任务的时候，在那段时间耶稣有某一种的经历。第三， some writers think of the fall of Satan in the future. 有些作者认为撒旦的坠落呢是将来的事， which Jesus saw with the eye of the Spirit. 耶稣就透过灵眼看到。This fall was due to the destruction of Satan's power by Jesus' work on earth, especially by his death on the cross. 这个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大功，特别在十字架上的死呢，就毁灭了撒旦的大能道。 It is difficult to decide. 很难决定是哪一个，有三种的可能。In our opinion, the most obvious explanation must be sought in Jesus' sympathy with his disciples during their mission. 我们的意见是最明显的解释肯定就是是因为耶稣与他门徒的、那个使命呢有他的同情。 Jesus says, I saw is then the expression of Jesus' certainty of victory over Satan, which he accomplished during the absence of his disciples. 因此耶稣说我看到就是表达了耶稣很肯定他胜过撒旦。这个是在门徒不在的时候耶稣所成就的一个的得胜。 For our argument, however, the decision about the exegesis of this passage is only of secondary importance. 但是对我们的论点来说呢，我们要决定这段经文是如何解释呢，只是一个次要的一件事。 The thing that counts in this connection, 这段经文最重要的问题乃是 that what is said here is essentially the same thing as in Matthew 12:28 and Luke 11:21. 这里所讲到的本质上是与马太福音12章28节和路加福音11章21节本质上是同样的一件事。 That is the great moment of the breaking down of Satan's rule has come. 那是说撒旦的统治权的瓦解的时刻伟大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And at the same time that of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同时就是天国的来临的时间也是到了。 The redemption is no longer only future. 救赎不再是仅仅未来的事 but has become present. 已经是现今的事了。 In this struggle, it is Jesus himself who has broken Satan's power and who continues to do so. 在这个的与撒旦的征战中是耶稣他自己来瓦解撒旦的能力的而耶稣他亲自继续的如此做 Such appears from what follows 从下面的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When he discusses the power of the disciples which they have received from him to tread on serpents and scorpions and over all the power of the enemy so that in the future also nothing will be impossible to them 耶稣与门徒们讨论到他们的能力就是他们从耶稣所领受的能力可以遣达蛇等等也就是说可以遣达所有仇敌的能力好叫在未来呢门徒们、没有什么不能做的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By this enemy Satan is again meant 这里讲到仇敌敌人呢再一次是指撒旦 Serpents and scorpions are mentioned here as his instruments. 蛇等等是撒旦所用的工具的。参考诗篇第九十一篇第十三节。诗篇第九十一篇第十三节。 你要喘在狮子和蛇的身上。遣他少壮狮子和大蛇 诗篇第九十一篇第十三节 by which he treacherously tries to ruin man 撒旦用蛇很狡猾的来试图要使人、毁掉 but any power Satan has at his disposal to bring death and destruction on earth has been subjected to the disciples 但是撒旦手上有任何的能够带来死亡跟灭亡的能力在地上带来死亡和灭亡的能力呢都已经伏在门徒的脚下了参考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四节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 All this implies and confirms that 这一切都暗示着都肯定证明着 that the great moment of salvation 那个伟大的救恩的时刻 the fulfillment of the promise 上帝应许的应验的时候 The kingdom of heaven 天国 has come 这个时候已经到了救恩的时刻应验应许的时刻天国的时刻来到了 The all-embracing power of the Civitas Diaboli has been shattered 魔鬼的国度那个涵盖世界的全能已经完全粉碎了 The Civitas Dei has broken in 上帝的城已经突破进来了第九段结束下面的一段是第十段 Jesus' power to work miracles 耶稣行神迹的能力所以耶稣赶鬼和行神迹这些都是跟天国来到了是一个现今的时在是有直接的关系的耶稣赶鬼耶稣行魔鬼就证明天国已经临到人间了下一段我们开始讲第十段